我被人打倒在地，在那长长的黑夜里，我被人欺骗上当。没有的事亲爱的爸爸，这只是你心痛的梦话，因为我不是不信你的忧和愁，不再让你为我总担心，你将永远牵着我的手，走向没有尽头的未来。甜蜜